你好，我是宝玉。从这一篇开始呢，我们将进入软件工程中的测试模块的学习。说到软件测试啊，你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如果你做开发相关的岗位的话，一定是对测试又爱又恨。一方面呢，测试从你的程序找出 bug， 然后呢，你还要费心去修复。另外一方面呢，测试帮你发现 bug， 修复之后呢，又能很好的提升质量。正因为测试能发现软件中的质量问题，通过测试呢，能有效提升软件的质量，慢慢的大家就觉得呢，软件测试啊能保障质量，所以呢，测试要对质量负责，开发呢也会对于测试产生依赖心理，很多功能模块实现之后呢，就扔给测试人员去测试。那上线之后啊，如果因为有测试漏测导致的 bug， 测试人员呢还要为质量问题背锅，受到责备。上面的这样的场景呢，到现在也还是在很多软件项目中上演。但这对测试人员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软件开发呀是多个环节组成的，从最开始的需求到后面的设计开发，每一个环节呢都可能会导致质量问题，而测试呢只能对已经完成开发的软件产品进行检测，并不能干预整个过程。比如说测试是没有办法对开发写的代码直接测试的，只能基于软件功能去测试，也就是说对代码的质量测试人员其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的。那么到底谁应该为产品质量负责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呀，你不妨先思考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什么是软件产品的质量？我以前认为啊，软件质量呢，就是由 bug 数量、性能的高低、安全性等等指标决定的。现在看来啊，这样划分其实并不全面，因为不同的人呢，对软件质量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用户来讲啊，他更看重产品是不是能满足需求，是不是美观好用。而对开发人员来说呢，看重的是代码质量是不是高，是不是好维护。对于软件测试人员而言呢，着重的是 bug 的数量、安全啊、性能等等指标。对于项目负责人呢，看重的是整个开发过程的质量，是不是成本可控啊、如期完成啊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同质量的三个方面这篇文章作者 David 的观点。那这篇文章的链接呢，可以在文稿上可以点击查看。那他把软件质量呢分成三个考量的方面：功能、结构和流程。那对于他提的这个结构质量呢，我认为定义为代码质量更贴切。也就是说，功能质量、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这三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啊，很好的概括了软件的质量。所有的软件开发呢，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用户啊需要一个软件，有人出钱，然后开发团队呢实施。把想法变成需求，需求呢变成设计，设计变成代码，代码呢最后变成了软件，最终用户呢得到的是软件，体验的是软件的功能。那么功能的质量呢，直接决定了产品的质量，满足用户需求啊，是对功能质量最基础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呀， bug 数量、性能、界面和用户体验呢，都是很重要的质量指标。如果你的软件 bug 太多，性能差，用户不会满意，界面难看，操作体验也很差，那这些因素呢，都决定了你产品的功能质量。那我们再来看看代码质量。构成软件最重要的部分是代码，代码质量呢，指的是实现软件功能的架构和代码的质量。代码的质量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代码的可维护性，也就是说，在不影响稳定性的前提下呢，是否能方便的添加或者是修改现有的代码；代码的可读性，就代码是不是容易理解啊，能不能快速的上手。代码的执行效率，代码执行效率呢，直接影响了软件的性能。代码的安全性，是不是有安全漏洞啊？安全性是代码质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代码的可测试性，代码是不是能用单元测试啊、集成测试进行测试验证？虽然用户呢，不能直接感知到代码，但是代码质量的高低呢，会直接影响到功能的质量。同时呢，代码质量低，也会影响后续的维护升级。那除了功能质量、代码质量，还需要关注的就是过程质量。软件的开发离不开软件工程，离不开项目管理。软件开发过程的质量呢，决定了你的项目是否能如期完成，开发成本呢是否在预算之内。过程质量啊，虽然也是用户不能直接感知的，但是过程质量呢，会直接影响代码质量和功能质量，甚至是产品的成败。那以上啊，就是软件质量的三个方面。软件质量呢，从来不是单方面质量决定的，通常是几个方面质量因素互相影响，共同决定的。比如说，如果你改进流程，增加了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引用了持续集成， 这样呢可以提高代码质量和功能质量，或者说对代码质量你过于追求又可能会影响过程质量，比如说造成时间延期，成本超标。在梳理清楚产品质量的问题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谁应该为产品质量负责的话题了。既然产品质量呢是由功能质量、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共同决定的，那么对产品质量负责呢意味着要对这三方面共同负责。在说到责任之前呢，我想补充一下权责对等的问题。责任和权利呢是需要对等的。比如说你让开发人员对软件开发过程负责，那么前提是他必须有权利去影响和控制开发过程，否则离开权利谈责任那就是耍流氓。然后呢我们再一起看看项目中的主要角色，谁最应该为产品质量负责。软件测试它可以对功能质量负责，对软件产品呢进行测试验收，以确保产品呢满足功能需求，有好的功能质量，但是呢通常不能对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负责。开发人员呢可以对代码质量负责，也可以呢写测试代码，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呢做功能测试，虽然还不能完全替代啊手工测试的作用，但是呢也可以算得上对功能质量负责。但开发人员呢通常对过程质量影响有限。项目负责人比如说项目经理，他可以对过程质量负责，而且呢过程质量的水平高低会间接影响代码的质量和功能的质量。但是呢因为项目负责人不直接的写代码和测试，所以呢无法直接影响代码质量和功能质量。所以综上呀，我觉得如果要排序的话，软件质量的首要负责人呢就是项目负责人，其次呢是开发人员，然后才是软件测试。虽然从权责的角度来看啊，项目负责人呢是最应该为项目质量负责的，但是从效果来说呢却是开发人员对项目质量负责最有利。首先啊，开发人员是唯一能直接影响代码质量，能对代码质量负责的人。开发人员呢能更容易的找到代码中的 bug, 更容易的通过架构设计啊、自动化测试代码等等手段呢来保证好代码的质量，提升测试效率。现在啊，软件开发的发展趋势也是这样子的，就软件测试的很大一部分手工测试工作呢已经被自动化代替了，所以很多公司呢就让开发负责产品质量，甚至呢都不设测试岗位。典型代表啊就是 Facebook, 开发人员呢能自己写代码实现功能，然后呢写自动化测试代码对功能进行测试，最后上线。这样啊不仅自己测试能够保证功能的质量，又能通过自己写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呢来保证代码的质量。当然了，开发人员对功能质量负责意味着必须在实现功能的同时呢还要同时考虑如何去测试这个功能，这样让代码更具有可测试性，这就是对开发人员的要求更高了。就像 Facebook 强调的 Visa from start to ship, 意思就是说呢让每一个工程师能自始至终的负责产品，从想法到原型设计到产品开发上线和维护，全都是工程师自己完成。我们不需要做到 Facebook 那样一个人呢能从头到尾都一个人搞定，但至少啊作为开发人员，我们可以对代码质量有更高的要求，让项目呢有更多自动化代码的覆盖，可以在交付测试之前呢自己先测试一遍。这样的话啊，开发就可以真正的做到对代码质量和功能质量负责。如果你还想对过程质量也负责，那么敏捷开发中一些理念呢是有可取之处的。敏捷开发中强调的是项目的所有人一起为产品质量负责，人人为产品质量负责。但人人为产品质量负责啊，很容易就变成一句口号而很难落实，就像三个和尚没有水喝的故事里面那样，当质量变成每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呢，就没有人真正的为质量负责了。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要学习敏捷开发中的理念，还要学习它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其实啊，只有真正在团队中建立了一种重视产品质量的文化，每个人呢才能确确实实的对质量负责。那么问题就在于呢，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团队建立这种人人都重视产品质量的文化呢？首先啊，可以参考敏捷开发中的扁平化管理。在敏捷开发中呢，它没有项目经理，只有产品负责人，而产品负责人呢更多的是充当一个服务性的角色，大家都很平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啊都有权利去影响到项目的过程，实现权责对等，大家才会为过程质量负责。其次啊，可以选择将团队拆小。敏捷开发中的团队规模都不大，大的开发团队呢拆成了小的开发小组，每一个组人数都不多，人数多的时候啊很容易扯皮啊推卸责任，但人数如果少的话， 每个人就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有助于形成人人重视产品质量的文化。另外啊，也可以鼓励工种之间的融合，比如说开发人员呢多写自动化测试代码，测试人员啊在开发人员写自动化测试代码的时候呢提供帮助，比如说帮忙设计测试用例，这样子啊不只是局限于各自负责的质量领域，也同时关注其他的质量领域。最后啊就是制定相应的制度，鼓励大家都重视质量。比如说每一个 sprint 呢都有项目回顾会议，每个人呢都可以针对质量提出有效的建议，最终呢将这些建议落到实处。那出现质量问题呢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分析原因及时修复，避免以后呢出现类似的问题。要做到人人都为产品质量负责啊，还是要像上面提到的那样，要落实到行动而不是口号上面。组织上呢要扁平化小型化，分工上呢要打破岗位的墙，制度上呢鼓励大家重视质量，才能真正的建立重视产品质量的文化，一起把产品的质量提升上去。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带你一起探讨了一个在软件项目中的常见问题，软件测试要为产品质量负责吗？保证软件高质量并非只是测试人员的责任，软件质量呢体现在功能质量、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这三个方面，对产品质量负责啊，也意味着对这三个方面共同负责。软件测试它不能影响代码质量和过程质量，所以呢并不需要为产品质量负责。项目负责人呢能直接影响过程质量，也能间接影响代码质量和功能质量，应该为产品质量负责。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呢，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代码质量负责，还应该注意功能质量。对于产品质量啊，最理想的呢还是能做到人人都为产品质量负责，而达到这样的目标呢还是需要建立一种重视质量的文化，每个人呢才能切切实实的对质量负责。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所在的项目中呢谁为产品质量负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在团队中建立一种好的重视质量的文化，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